随即送往医院，被分类为中度风险个案。经诊治同取样检测之后，由丈夫揸车送回住所，回家之后没有外出。确诊之后由专车接到医院治疗，目前情况一般。香港外国记者会话关注中国外交部宣布针对美国驻华媒体的措施，强调香港在自己的制度之下法例确保拥有新闻自由，在基本法之下香港对外国人的工作签证包括记者都是由香港入境处处理，如果制度有改变代表一国两制严重被侵蚀。外国记者会认为特区政府必须马上澄清相关情况，以及确保外国记者和申请到香港工作的人士不受到中国政府的干预，继续获得工作签证。中国外交部凌晨宣布，因应美国打压中方媒体驻美机构的行为，决定采取多项反制措施，要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年底之前记者证到期的美籍记者十日之内交还记者证，今后不得在内地包括港澳继续从事记者工作。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10至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4:30。现在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418点，跌842点，总成交金额1,23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28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29点，跌17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8.8，跌11.2；阿里巴巴175.1，跌8.1；中国平安73.7，跌3.4。建设银行6.11跌9仙，美团点评78.65跌3.5，友邦保险64.75跌3.1，中国山东高速金融系报3.2升2.5，信宇光学科技系94.1跌10.8，工商银行5.06跌7仙，汇丰控股44.4跌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5，英镑9.38，瑞士法郎8.906，瑞士法郎系8.095，澳元4.651，加元5.458，新西兰元4.613，欧元8.5454，每百日元对港元7.2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431。日经平均指数报16,726点，跌284点。港金现价报13,970蚊，升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1.73美元，卖出1,512.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較早前在界限街近住大坑東道的意外已經清理好，而家呢一段界限街咧來回方向的快線已經解封，一大車多，車龍啊大消散。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維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去到橋面燈位。紅隧的九龍入口而家只是公主道過海比較車多，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埔的荃安路因为道路工程，现在荃安路去大埔医院方向近住众雅路交界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分现场的指示。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时间嚟到下昼嘅3:14，开始两个钟头嘅骚动音乐。先问你嘅有刘应廷阿 J 嘅新歌。今次咧就揾嚟有小黑啦，同埋黄湘俊同佢合作做咗呢首新嘅派台作品嘅，非常好气氛嘅一首嘅歌，歌名叫做《水形物语》。希望即系佢都希望做呢首歌嘅时候咧，就系、是、可以话俾你听，虽然你觉得而家喺水底当中，但系唔需要当系一个刑罚咁样去到惩罚自己嘅，试下浮上水面啦。有水底嘅时候就一定遇到有水面嘅，有入口啦。自然你会找到你的出路。跟着我来第二首的作品呢，同样都是跟你讲一个道理，可能你在这个时候你只见到人生阴暗的部分，但是为什么有阴影呢？因为有光。欢迎 阴影出走， 卢海彤。 摆脱躯壳后谁了，被那光风带了，共身世合照，我的黑不觉黑，你的灯是我后谁的责任。 林夕停止。试下睇阔少少，你就会见到个光源噶啦。嚟自卢海彤有呢首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灯下黑》。 孤单的歌令我失神，迷惑里抖震，只得一片黑暗，常逼近。声中通通快乐泡影，你可穿命运，偏偏找到你眼中。 听首歌的歌名你就会觉得这首歌很 sad 的，因为叫做孤独的对岸。但是其实当我自己写个 demo 的时候，他就形容自己是一个 lonely boy。但是他相信在对面岸那里呢有一个 lonely girl 都是等着他。来自 Phil 林奕康新日派台作品。 不懂沟通太似小孩，其实要倾诉但不知要怎讲，难长大差一点委身于这闹市中，自信到崩解，偏偏找到你眼中有点光，叫我向往这街上人潮，全然是你漂亮晚妆，孤单痛处没说出口，只得你眼中这点光叫我向往，满身是泥泞仍然像你美丽塑妆，不需恐惧就这一眼让灵魂碰撞，画画观星小愿望。 你自己 feel 林奕康新的这首派台的作品，作品的名称叫做孤独的对岸。 知不知道爱就是出路，知不知道天色多美好，专心一意地倾诉倾慕，打着暗号，可不可以你泪让我抱，可不可以在半空封锁，借给你住我的爱土，甜蜜最好开始，开始有心跳，开始世间烦扰忘了，好风景不少，开始飘飘然地飘，恋爱精笑才相识头一秒，知道自己找到了，相信爱就是等待，相不相信日子很精彩，天天等你想跟我进爱，飘入爱海，打不打算做食平时菜，厨艺为你铺满台，让你在我世界之内随地喝彩，心跳开始世间烦扰忘了，好风景不少，开始飘飘然地飘，恋爱精笑再相识头一秒，知道自己找到了，比个世俗的佳条，培养爱情的幽妙，幸福明白了，开始开始有心跳，时候到时有分晓，好风景不少， 随便说，随便笑。 繼續都有一種甜蜜的感覺嘅。你知陳卓賢咧有一句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正式開始，整個 MV 咧都係一個女友視角咧去到睇住佢啦，更加冧啦，係咪？兩個人相處最 sweet 嘅一種嘅程度係去到乜嘢咧？就係你唔使講嘅，有陣時你一個眼神，佢已經明曬。跟住我哋有鄭秀文。亲密关系， 我叹气了，你都说中了，如数家珍不多不少。每次我想说笑，你早已笑了，默契相通不可干扰，为我解寂了一切纷扰，一经你劝勉算了。你说的问题，嘴角一牵已知晓。你心也碎了，其中辛酸仿佛抵消。暗要冲线了，你心跳快了，暴戾仿佛都轻飘飘。愉快的心跳，怎算轻佻？想起你我会暗笑，受你的照料，别人怎讲？ 天阴阴啊，但系希望呢半个钟嘅歌可以俾到少少阳光嘅温暖感觉俾你。转头会有吴林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大学学生会会长梁耀廷入禀高等法院，要求法庭颁令港铁披露831太子站和荔枝角站的闭路电视片段。高等法院今日作出裁决。梁耀廷表示，法庭接受他的入禀，要求港铁将相关片段交给他和他的律师团队。梁耀廷在庭外说，他会准备下一步行动，包括要求警方就令到他的手部受伤作出赔偿。梁耀廷的入禀状要求港铁披露，太子站在去年8月31号晚上9点45分至到第二日凌晨1点45分。以及荔枝角站在去年9月1号凌晨12点30分至到凌晨2点的所有闭路电视片段。梁耀廷去年9月1号凌晨在太子站被捕，涉及非法集结的罪名。他入禀要求披露有关片段，以证明他当日受伤是由警方造成，亦都有助其他受害人申诉。在立法会大会上，议员陈海欣说，希望政府参考澳门，给市民在指定商店以零售价购买口罩，或者开设热线给急需口罩的市民求助。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刘仪祥回应的时候说，口罩是其中一个防疫的因素，但是并非解决问题的重心。市民保持个人卫生和社交距离亦都十分重要，认为市民应该注意卫生多过需要口罩。工党的张超雄批评刘仪祥向市民传播口罩有没有都无所谓的信息，反问在会上为什么戴口罩。刘仪祥说，对方扭曲他的意思，强调政府关注口罩的需要，重申当局已经用不同的方法采购或者生产口罩。他又解释，今日戴口罩出席会议是跟随议员的做法。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截至3月16号上午，有20名港人在内地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其中14人在湖北，4人在广东，1人在福建，1人在广西。当中15人已经出院，留院人士之中除了一个人情况严重之外，其余情况稳定。至于一名长居武汉的77岁确诊港人，早前因为医治无效死亡，驻武汉办已经联络他在广州的家人提供协助。聂德权书面回复议员提问的时候又说，特区政府已经公布会安排第二批专机接载滞留在湖北省孝感市、咸宁、黄石和武汉的香港居民返港。新型肺炎持续在美国蔓延，随着西弗吉尼亚州出现首宗确诊个案，全美50个州都已经失守。美国至今超过6300人确诊，108人死亡。纽约市长白思豪说，两日之内会决定是否下令民众留在室内，避免和其他人接触，避免疫情扩散。赌城拉斯维加斯所在的内华达州州长下令关闭赌场、酒吧、戏院、餐厅等非必要场所，为期一个月。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4:30。现在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299点，跌965点，总成交金额1,39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28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29点，跌17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3.2，跌16.6；阿里巴巴174.1，跌9蚊；中国平安73.95，跌3.15；

心旷，亦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骚动，你很想摸；骚动，谁人嫌多？骚动，你很清楚；骚动，你不闪躲；骚动，你等播歌。来搜遍你的身体，来搜遍你的姿势，来搜遍你的一切，一于坐低听骚动。 苏动音乐咧，请个咗吴林峰啊，介绍佢嘅新歌。Hello， 你好啊。 Hello，Hello，Eric，Hello， 大家好。 好啊，喂，嗱，默默做啊，又有新歌咯，街灯喎，今次呢 首歌。 系啦， 第一首。 介绍下呢首新歌先。 嗯，咁呢首歌叫做《街灯》啦，咁系今年嘅叫做离开咗新人嘅庇护之后嘅第一首歌嚟嘅。咁今次就都揾咗即係一個好拍檔啦 ，Perry 啦，同埋一個新夥伴叫做 Tommy 嘅，咁啊一齊去製造呢首歌啦，咁啊同埋揾咗 Frankie 去 mix 嘅，今次呢首歌就大約咁樣。咁呢首歌其實好想講一件事，就係我覺得有時候我哋行人生嘅路咧，總係太多太多思考嘅部分啦。 嗯， 咁成日都行唔到第一，即係行唔到第一步或者之後嗰幾步咁樣嘅。呢個其實係我上年經歷過嘅一個過程嚟，我覺得。其實反而自己今年就好想俾自己一個 target， 就係信任多啲自己，你行咗先。 但我想問一下，你話你上年都可能諗咗好多個計劃啦，等等，但係都未。即係行出嗰一步啦，咁包括係啲乜嘢嚟㗎？ 其實因為上年其實喺特有幾個地方嘅，第一個係做歌上面啦，咁上年出咗三首歌啦。其實三首歌我自己其實係一啲好想信任大家嘅人嚟嘅。咁可能當中有好多好多嘅嘢，我都好想表達，咁但係次次咧我都唔敢講嘅，即係我覺得啊，大家其實都揾咗大家幫手，就要俾個信任大家啦。咁可能當中我自己有啲意見都唔係好講出嚟。第二個就是其實上年都其實有好多嘅計劃，例如話其實上年已經上出一隻嘅自己 EP 啦，咁但係又會諗啊，其實我係咪真係 ready 咧？咁同埋上年係啊，即係會有好多嘢都係咁樣，自己又覺得啊，上年一個新人啦，即係叫做一個歌手一個新人啦，咁其實仲係需要好多嘢學習嘅，成日都咁樣諗嘅，即係真係唔好咁快做啲咁衝動嘅事情住，即係諗一諗先，諗一諗先，咁反而就錯過咗自己其實可以好多嘢去經歷咯，反而係。 通常咧，身邊啲拍檔咧，用啲乜嘢方法去逼你？吳林峰，你好講啦嚇， 食個飯先啦。 O、okay, K， 即係輕鬆嘅氣氛。 係啦，輕鬆嘅。 係 O K。 有嚴肅嘅時候嘅，就坐喺 studio 度咯。即係可能大家傾下，就開始唔係傾音樂嘢嘅，傾其他嘢㗎啦。即係等你放，即係等呢個防備呢、這個放鬆之刻，就即刻就嚟了啦。喂，其實咧，不如講一首歌想點啊？即係就會咁樣咯。佢哋用啲計好多嘅，又或者可能夜媽媽可能做完嘢翻到屋企凌晨嘅時候，唔開得打嚟，喂，不如傾兩句啦，即係會咁樣咯。 就套你講嘢啦，咁樣。 係啦，係。 我衝出這圍牆，想找到命運的真相。万里苦海中盘旋，得风里茫然惆怅，终于走到倦了吗？入无言地躺下，互坐两眼泪流，望天打卦。实情旋律没同途人谈什么，同受笑声，风眼掠过手脚划破。 这首歌 係係你經歷曬呢啲所有嘅心理嘅關卡啦，然之後先寫啊，定係其實之前已經有呢個嘅 melody 喺手嘅？ 其實呢個都係自己一個新嘅創作嚟嘅，都係上年年中嘅時候一首歌嘅，即係一首創作嚟嘅。嗰陣時其實係自己去到年中。咁好多嘢好想沉淀啊，因为嗰阵时就觉得啊自己好多嘢做得唔够啊，唔够充足啊，就开始有一次我就自己去咗一次旅行嘅。咁嗰段去咗，我去咗日本，去咗台湾一个礼拜六日左右啦。咁嗰段时间就我觉得好超嘅，成个生活就突然间变得好慢啦。跟住任何人揾我啦，我都唔复机啦。总之我又嚟到离开香港嗰一刻开始，我就要好放松一下先嘅。咁然后嗰阵时喺日本有一个好大的感受，就系我有一场夜晚会去嗰啲喺啲餐厅，可能喺街道嗰啲嗰啲叫咩咧？嗰啲摊档底咪有啲人坐喺度饮酒啊，或者可能食少少可能嗰啲关东煮咁样嘅，系啦，嗰啲车嗰阵时一晚我就真系搵唔到铺头食啊，我就坐低咗。咁就嗰阵时。坐低嘅時候就見到啊，隔離有兩個人傾得好開心，係即係好似佢都係翻完工嗰啲上班族嚟，咁但係放完工之後好似放低曬所有嘢喺度，大家一齊傾傾嘢啊，飲酒啊，好開心咁樣。之後我就嗰陣時就諗就係啊，其實今次其實都係好大嘅領悟，就係你都好啊放鬆㗎啦，因為你唔想幾唔想面對嚟緊會發生嘅事都好啦，你都係需要面對嘅，係啦，即係可能呢一個係一個契機，係俾你放鬆一下，原因就係你嚟緊都要去面對㗎啦。又或者你解決唔到嘅心理關口，呢一個過程你都係要去經歷或者要去面對嘅嘢嚟嘅。嗰陣時就喺日本諗咗個 chorus 嘅，其實係。跟住翻到嚟香港嘅時候，就啊好想完整埋佢，就咁樣寫低咗呢個 melody 咁樣。 在夜空有梦，或是遇着夜风过路，亦觉荒芜。无声的风光黯然前途，望着落寞地景，望不见地图。转过是过，原来前路尽有街灯的信号，不照直看不可看到。微光的孤独，当继续张望，仿佛依稀望，多份暗的光，亦可观看。总有路闯荡，不要坐狂，心笑等我看，人生越尽丧。夜幕未肯引路，望着夜幕又怎上路？踏上征途，谁一生总可安然完成？若是现实未许你倒退暂停，不要定案，一切未发生怎么窥看？沿路先踏前向着曙光。 全无旁骛便找到，请继续赶路，请记着你这新的国度，前行才达 但呢一嗱，因為而家有你呢首嘅新歌咧，就係叫《街燈》啦。咁但係其實同時間咧，你同 T-Rex 咧，亦都開始幫其他歌手開始製作佢哋嘅作品噶啦。 係， 曾樂同首新歌《找到一個人》都係你哋兩個，你哋兩兄弟一齊做嘅作品嚟。 係， 係咯。開始收到一啲係其他公司嘅或者其他歌手，咦？可唔可以作首歌俾我哋嘅歌手啊？諸如此類咁。 嗯，係。其實都幾 surprise 㗎，即係我哋嗰陣時寫幾首歌都寫咗一段時間嘅。咁之後啦，咁就收到啊曾樂彤嗰邊啦，就同我哋講話一首歌，好啱樂彤唱喎，咁啊都希望睇下要唔要啦，咁樣就我好我試下試下，因為自己都未試過，真係除咗 Albert 啦，咁都未試過可以將首歌哇俾其他歌手，其實對我哋兩個人嚟講都係個幾新嘅嘗試嚟嘅，同埋點解叫新嘗試呢？就一直以嚟咧，我都唔係好敢寫情歌嘅， 哦， 係啊，因為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感情呢件事，我嚟講好似領悟未夠太深，我又唔敢亂咁作啲嘢出嚟，例如話愛情要轟轟烈烈啊，或者係點樣點樣。跟住我嗰陣時就好想寫首關於感情嘅嘢嘅。 OK， 咁嗰陣時就寫低咗呢一首《找到一個人》，即係個內容就係講啊，其實你唔需要諗太多， yeah. 始終都會有一個啱你嘅人會出現。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嘅愛情觀咁樣。嗰陣時就係同 TVS 講呢樣嘢，咁啊好開心，就係交到俾曾樂彤啦，咁都唱到我哋想表達嘅嗰種愛啊。 傷痛難退，勉求大醉，願能夠熟睡，或者擁吻誰，全為他證實你沒有心碎，一再而再任由美夢親手給殺害，直到封閉了期待，沒法給予愛。誰亦必經失戀旅程，難道終點此刻注定，或者幽谷過了換來絕美風景。来日你总找到一个人，传来离婚总找到一个人，仍然诚恳不要让你希冀紧及远近，心可死都可再生。来日你总找到一个人，同行人生总找到一个人。 一路咧就系、无论系听亲你嘅作品咧，即系你写俾自己又好啦，写俾人嘅都好啦，都真系有一种你独有嗰种嘅温暖咧喺中间嘅。呢个系你嘅 signature 嚟，我觉得都系。 系噶，其实我上年开始已经即系嗰阵时会倾啊，你想俾大家一个乜嘢感觉咧？作为一个 artist， 咁呢个系一个新人气出道，即系我哋嘅时候都会，大家都会可能食饭嘅时候会倾下呢件事。Yeah.咁我嗰陣時都問大家，其實我真係唔知道自己係一個點樣嘅人，即係我可能認知上就係我一個好隨便啦，或者一個諗嘢好簡單，喜歡就係喜歡，唔喜歡就係唔喜歡嘅一個人。咁即係其實我覺得我要去了解自己，應該由大家話俾我知。咁跟住啦，我喺大家嘅眼中其實就係一個好認真嘅笑話嘅，即係我可能好認真做一件事情，大家都係會唔知點解笑我咁樣嘅。即系佢就话，其实你系一个好容易亲近嘅人咯。哇，其实有一个更加好嘅就系你系一个太阳嚟嘅，其实好似 系 就系你无时无刻都会令到大家会有揾到一啲可能放低唔开心又好，可能嗰一刻 moment 会觉得啊 warm 一 warm 都好。 系 即係會有咁樣嘅感覺咯。 Okay， 啊， 咁幾好啊！即係我覺得就係創作，亦都係即係你去不斷去探索緊究竟自己嘅身份啊，自己嘅諗法啊，幾個過程嚟嘅。即係你咧，由上年你嘅作品嚟到今年，又有一啲新嘅角度去思考緊你自己面對緊嘅生活啦。咁OK， 喂，咁期待咁繼續引申落去，應該鋪排緊碟啊，諸如此類嘅啦，今年會 係啊，嚟緊都會有好多嘢，即係嚟緊都當然會繼續出歌俾大家聽，係啦，都會有其他作品其實都同步製作緊嘅，咁啊，同時間就今年都係實行嗰個計劃啦，就係真係出一隻自己嘅碟嘅， 係啦。咁样，咁啊，而家听住吴林峰你有呢首新嘅作品先啦，叫做《街灯》啦。咁啊，嚟紧继续期待你嘅新作品。 多谢。 OK， 多谢晒你今日 ，Thank you， 拜拜。 长空上，瞬隔过彼岸，云顶下。你我也向往，伴了翱翔，随放任想象，还拍翼展翅，跌不死，再试多次。你却笑我疯子，你卖命领工资。你信你能飞吗？就拿出心跳做赌注，人哪可倒退活多次？细思，这是真的无情，几多本领注定系落下消息。世间相信我可以，愿你凭我脚印冲破云端，看大四渐细小，做我的观众望一次，为世间捧上。 組織話，呢啲記者揭示當局無數遍佈新疆至到香港侵犯人權嘅行為，亦都有深入調查武漢嘅新型肺炎疫情。中美針鋒相對，以牙還牙，在全球需要攜手對抗疫情的時候禁止傳媒採訪，將會為中國甚至全球的公共衛生帶來重大惡果。國際奧委會支持東京如期7月24日舉行奧運，在同單項體育聯合會舉行電話會議之後，國際奧委會確認如期舉辦奧運，又強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七國集團首腦緊急視像會議上獲得支持，如期全面舉行奧運。不過，即使已經有運動員公開表示疫情蔓延已經令到訓練即時帶來健康風險，希臘女子撐竿跳奧運金牌得主斯特芬迪形容，國際奧委會未有理解運動員依家受訓時已經感到憂慮，除了個人項目之外，團體項目包括游泳以及會觸碰同一器具的體操項目等，訓練計劃已經受到影響。天氣方面，一道低壓槽正是為廣東帶來雷雨，本港方面今早多處地區錄得10至20毫米雨量。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部分地區能見度頗低，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週末至到下周初潮濕有霧，日間溫暖。現在的氣温21度，相對濕度 93%。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2,314点，跌949点，总成交金额1,56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28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29点，跌1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3蚊，跌16.8；阿里巴巴173.1，跌10.1。中国平安74.4，跌2.7；建设银行5.96，跌2.4；美团点评75.1，跌7.05；友邦保险64.1，跌3.7；工商银行5.02，跌0.1；汇丰控股44.5，跌4.5；信宇光学科技92.4，跌12.5；盈富基金22.8，跌8毫。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68，英鎊9.35，瑞士法郎8.075，澳元4.634，加元5.45，新西蘭元4.583，歐元8.5197。每百日元對港元7.22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0.41。日經平均指數報16,726點，跌284點。港金現價報13,910蚊，升160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505.28美元，賣出1,505.7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是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在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另外，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龍貨倉那段比較多車一些。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油田西路是多車的，龍尾去到十八鄉路迴旋處。封路方面，柴灣永泰道有臨時工程的，永泰道西行去東區走廊方向部分的行車線是封閉了，駕車朋友經過時請小心留意現場的指示。 另外就是港珠澳大桥，由于强风，大桥的主桥、快线和中线的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80公里，而慢线的车速限制就降至到每小时60公里。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住要保持正确的姿势，安排小休和多做伸展运动。天雨路滑，请你加倍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猴仔公公、甜甜婆婆，我翻嚟啦！ 喺度， 要早乖孙啊！门口有一块1:99嘅稀释漂白水嘅湿布啊！你入屋前你要先踩一踩嚟消毒个鞋底。 系啊，然后你可以用门口嗰支消毒火酒喷一喷佢个鞋面嗰度， 再将你对鞋咧放喺一个通风嘅位置， 冇问题，嗱满意啦。不过咧，唔该你哋两位咧让一让开啊吓。 吓、啊，话我哋阻定啊？ 唔系啊，我翻咗成日工，套衫好污糟噶嘛，所以咧你哋要让开俾我去换衫，咁样先至可以预防将病菌带翻嚟屋企噶嘛。 哎呦，讲得啱喎、 啊。阿瑶走乖孙，咁你快啲。快啲去啊！ 我哋节目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大大利。 选举管理委员会就立法会选举活动提出咗建议指引，并正在咨询公众，欢迎喺4月7日或之前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以喺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星期三嘅四点钟之后咧，又阿婷介绍啲华语作品， 开心啊！我哋今日讲少女啊，即系讲我啊，哈哈 哈！要接 Q， 我通常唔会阻住人开心噶，你开心咪得咯。 咁我真系好开心啊！真系、 啊、无谓打断你嘅快乐啦。 但系我见到你的表情，我觉得好似唔好真心咁样咧，我系有点而心开。 我系抽离， 点啊？琵琶物咩咁样？喂，我想问你，你嗰啲有冇？ 你啲 gag 真系八十年代。 我今日想介绍一个都旧旧地嘅歌手，想衬翻啫。我平时唔系咁噶，系啊。讲翻先啦，好唔好啊？乖啦，我想问你有冇觉得香港咧边位？ 我对话啦，啱啱喺度。快啲啦！ 有冇香港边位歌手咧？你觉得即系少女味好重噶？唔好讲我啊！ 少女味 系啊， 所以你唔系歌手啦，你都唔系一少女啦，婶。 我系啊，哎呀，个 post 好多人争住做我老公啊！你 边个 post 啊？ 即系话好多人想做 Kitty 老公。 你唔好再沉迷喺网上嘅世界。 我知道我知道，我哋翻翻嚟现实生活。 系啊， 广东乐坛啊， 你听翻张美仪嗰首《情》啊，都系讲你嘅。上网好迷失自己啊，好孤单啊，咁样嗰啲情况就系你啦，咁样样。 讲唔讲啊，钟？ 少女啊， 系啊。 如果近期嘅话，其实真系黄淑曼咯，因为佢真系一个少女啊嘛。 我直情我少，但系学生咯， 系啦，即系佢 但系学生我唔觉得 一个妹，一个妹咯，系啦，一个妹妹咁样咯。但系你话少女啊， 始都冇乜邊個真係特別行少女味。 我就覺得呢樣嘢都係因為呢個歌手啟發我發現咧，香港係冇乜女歌手係打少女風呢件事㗎。 可能好難 sell 啩， 但係台灣係勁多少女風，你諗下而家 少女有文青氣質，少女嗱，所以少女我覺得係有一種嘅質地嘅，即係 blue 鏡咯，首先要係嗰啲。咁係一種少女，有一種係咯，有種氣氛喺中間。 我覺得係粉紅色，唔係粉藍色啊嗰啲。 是啦 有一啲特別嘅顏色先襯佢嘅，即係大紫大紅就唔啱佢嗰種啦，大紫大紅就係成熟嘅女人，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就 take me home baby take me， 係啦，但你話如果少女我未諗到， 但係其實台灣係好多歌手，尤其是女歌手，好中意係以少女身份出道，因為你諗翻起即係之前咧，楊丞琳、王心凌。 是啊， 系跟住直情系 S.H.E 最开头嘅时候都系三个甜美嘅少女组合嚟噶嘛， 系 即系好耐以前嘅 Twins 啦 ，Twins 系啊， 系啦咁样，系 Twins 系用女人味转型噶嘛，好中意少女人味真系，咁所以其实系有呢个状态，咁但系呢一个女仔咧，今日介绍呢位台湾女歌手咧，佢系真心佢个年纪应该系唔关少女事噶啦，但系咧都必须要讲好多乐评，我睇咗之后都发现咧，大家都好觉得哇。是唱得好有少女味，咁啊介绍、即系讲嘅就系苏慧伦，因为佢出咗最新嘅专辑啦。我觉得呢个真系 佢真系 keep 得好好，我想 冇脑啊，唔识脑啊，真系好嬲啊， 冇脑到 系啊，你想 讲你一嚟就冇脑啊， 对唔住系冇脑到，系。 系啦，好容易俾人过分解读啊！ 好难啊，真系 keep 得好好啊，真系 非常 keep 得好，即系大家可以睇到 M V 都系啦，咁样。咁其实今日呢首歌咧都系新专辑当中嘅第二派台歌嚟嘅，叫做《安和》啦。咁其实呢首呢个咧系一条街名嚟嘅。咁其实嗰个成个 M V 啊，成个故事就系讲紧即系好似少女咁啊，喺条街度行嚟行去。 系 即系少女嘅时候先会深夜喺街度流离浪荡嗰啲生活啦，咁样。 系咩？ 系啊！喂，而家我九点要瞓噶啦。 夜归少女啊，你嘅意思系？ 你嗰啲叫边缘少女？呢个系活泼少女，即系回忆翻自己少女时候嘅一啲嘅生活啊，或者经历嗰啲嘅事情咁样啦。咁我见到好多乐评都毫不留情地话：，哇，估唔到已经接近五十岁嘅苏慧伦，但系依然非常之有少女风啊！咁样，四十九岁，四舍五入的，而且佢系五十嘅，系啦。所以呢一首歌咧，即系大家一齐感受一下，忘记我头先讲年龄嗰件事，喺代入翻个少女，你真系感受到好浓嘅少女风情。 我建议就想忘记你，先至可以听呢一首歌。苏伟伦的这首歌叫什么安和 回家的反方向把昨天丢在那叛逆的怀抱呀玩心不想打呀和平东藏成不坚壁的晚上小剧场发着光戏弄我的时长诱惑我再出发不顾一切游荡 茶发着光，醒了我的时差，诱惑我再出发，不顾一切游荡，人在爱河路桥上。 谂咗四分钟都好难谂啊！ 系咪冇咧？ 系啊，喺香港，即系你话一个即系好以少女旗号咁样， 嗯， 我都冇啊。同埋我谂喺香港好难行噶，即系啲人就会觉得，即系我又已经见到，譬如你少女未出嚟啦，摆个姿态啦，即系有当你台湾嗰一种嘅少女摆喺香港嗰度做啦，啲人会话扮乜嘢啊你？点错埋晒啲乜样啊？ 所以香港人咧系 mean 啲嘅，即系我谂。我覺得呢件事係咁，即係有一個文化嘅反應，就係即係台灣你係少女嘅時候咧、嗯，大家會有一種呵住你嘅感覺。係，即係出道嘅時候，當我真係好記得楊丞琳嗰陣時咧，即係因為佢係組合出道嘛 ，Fall in Love 出道嘛。咁但係當佢變咗少女之後，嗰、那個水母頭啊或者性嘅時候， 好 愛 教主咁。 係啦， 你諗下香港如果有人講話你好可愛，你 係 啊，係咁先。 大家就會覺得你係咪想做李子欣姐姐咁樣？就好像朋友那种唱儿歌啦咁样，所以我觉得是会有这一种的感觉的。 OK， 还有我是觉得是香港这个地方不是很相信，即是我们看那种所谓的青春呢， 嗯， 其实是只是那种好 青春的疼痛，我们只是相信青春会受伤。 是啦，顶多就是要燃烧啦。但 是 那种燃烧亦都不是日本那种 燃烧那种，即是有一种就是我有个口号的，是啦。追梦啦，咁样即有种咁样嘅感觉咯，系嗰种，跟住一定要系摇滚风嘅， 嗯， 即系嗰种咯。咁然之后你话喺香港嗰种青春就系、是，我净觉得尤其是近呢几年咧，香港根本就系、是、你点会有青春嗰一代啫？根本个社会同呢个世界就系逼住你已经成长咗咯、嗯，你直情系由你谂你童年啊，香港已经冇童年啦，冇童年你係點解嚟會有嗰種青春呢？你諗你嘅童年已經係啊好多唔同考試啊，好多唔同班啊，嗯、你都冇嗰種嘅空間俾你去感受同埋去自由啊！我覺得青春就係有一種自由咯、啊。 因為頭先嗰首歌大家都聽到，我覺得嗰個有一種嘅感覺係無憂無慮啊。 Yes， 但係呢四個字係冇辦法用喺香港任何一個年齡層身上。 好難啊！你由 playgroup 開始已經好多憂慮啦，點樣攞高分？点样可以考多几个箱？ 其实点样攞高分同埋点样攞箱都系点样令到你阿爸阿妈开心啊！但系呢个成为你人生最大嘅包袱，本身系一件我觉得都几悲凉嘅事。 系啊，所以我谂系我唔知啊，所以我就系、是、即系台湾佢当然啲考试制度都即系 都 hard 好 hard 啦，但系佢都有一啲嘅空间系俾到你去到。自由生長咯， 因為其實我覺得咧，台灣文化當中，我之前睇過篇文、yeah. 解讀台灣文化當中有一個叫小確幸嗰樣嘢啊嘛， yeah. 即係其實嗰陣時就係喺生活當中咧，大嘅幸福冇噶啦，即係買車買樓有翻狗咁樣就冇噶啦，咁、yeah. 但係咧係會有一啲令到你開心嘅小確幸，即係例如啊，我中意嘅男仔今日同我傾偈啊，或者送咗我嘢食啊咁樣，即係佢哋係會。那個文化的氛圍又好啦，又或者是他們人民的生活的個態度啊，就是想說、哦、在很沉重的生活當中不如我們找一些開心的東西開心一下。 是 但是香港你見到的歌呢就是是啊好辛苦我們一起捱啦要獅生下精神嘛。我其實這個 捱囉。 這個包袱啦可能一路都是香港可能這麼發達都真的關乎我們大家好捱得事啦是不 是逆來順受。 啊家嫂 系啦，然之后嗰种小确幸嚟到香港演绎嗰个方法就系我哋一齐去消费，去个市集嗰度消费一下，跟住饮饮食食，跟住打个卡咁样咯。 系啦，同埋扮文青咯。 系啦，即系嗰种质地系有啲啲唔同嘅。 我觉得都系嗰个文化，嗰、那个社会气氛咧，培养唔出呢一种嘅 写歌 嘅人咯。 系啊， 即系你揾王乐儿写，其实佢可能佢都感受唔到香港有呢个自由嘅空间俾佢。 我感受唔到，你问香港好多人都未必感受得到。即系由个教育制度开始一路数上去，其实嗰个千疮百孔噶啦，嗰件事，你啲青春就喺啲千疮百孔、啲疮同埋啲孔嗰度咧，就流晒一地都系噶啦，已经冇咗啦咁样。咁所以系 有画面。 含龍咁樣 嗰啲瘡同埋孔瘤嗰啲嘢出嚟， 但係真係，所以我就係、是、可能呢種分析就係你唔會覺得有一種所謂嘅少女，係係啦，因為少女真係同年紀係冇關， 係心態啊嘛。 心態， 佢今年四十九，唔應該係 啦，四十九啦， 四十九歲， 或者你喺你錯都錯唔到咧，可能都已經冇嗰個 language 去俾你錯嗰個嘅狀態出到嚟咁樣咯。 但我想他真的生活无忧，所以四十九岁都仲可以好有少女的气氛。苏慧伦 咧，系啦，咁因为我就系头先你梗系 expect 我拣一首少女风嘅歌啦。 系啊，特登同你讲，谂住叫你揾少女，我揾唔到啊嘛。 冇啊，今日我系拣咗呢首歌咧，就系话咧，点解我哋冇 少女、 少女冇少年、冇青春、 冇自由， 系啦， 冇快乐 嘅一首歌。哇，几 sad 呢个 intro？ 系啊，好惊啊！你谂住播咩啊？世界末日啊 ？Color， 唉， 新歌叫做《进退》，即系我哋喺呢个进进退退之间，其实冇啊！你真系尝试揾自己，但系你嘅价值从来都唔能够用青春去形容自己咯，因为一刹那之间你已经老晒噶啦。 退太重，追不到太阳，等一个结束。借住新的扑空、愿望归于朦胧，绝望之生了惊恐，逃出生天那里止痛。当天的小孩童，怎么逼迫到失控？难挡的枪炮亦要碰，谁同进退？谁人怪罪？谁曾写好壮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去去，何时会累？沿途走几千公里怎么退？这夜春睡，发梦都很。梦到尽处，谁容许我撑下去？冲洗信仰，悲伤太广。天空有怪响，静默竹土无恙，愿望归于朦胧，绝望之生了惊恐，逃出生天那里止痛。当天的小孩童，怎么逼迫到失控？难挡的枪炮亦要碰，谁同进退？谁人怪罪？谁曾写好壮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去去，何时会累？沿途 住谁容许我撑下去？曾写腔壮景致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去去，何时会累？沿途走几千公里怎么退？这夜尽睡，发梦都很顾虑。梦到尽处，谁提醒我撑下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股下午跌幅扩大，再创三年低位，恒生指数一度跌1096点，收市跌971点，报22291点，跌幅4.18%。主板成交1661亿元。美股期指跌停板，港股受到拖累，蓝筹股下跌，重磅股都跌半成，信宇光学跌12%，是跌幅最大蓝筹股。公用股除了中电跌超过3%，其他跌幅相对较小，港灯更加逆市升近1%。教育大学学生会前会长梁耀廷入禀高等法院，要求法庭颁令港铁披露831太子站和荔枝角站的闭路电视片段。高等法院裁定接纳梁耀廷的申请，港铁需要在7日之内向梁耀廷一方交出相关片段，入禀人只能够用相关片段作为民事索偿用途。高等法院的书面判词说，港铁向入禀人交出有关片段，有助入禀人一方了解当时太子站内的拘捕行动，被指为不合法的拘捕行为，亦都有助入禀人辨认个别的警务人员。梁耀廷在庭外说，他会和律师团队仔细研究有关片段，但是现阶段不能够公开。他会准备下一步行动，包括要求警方就令到他的手部受伤作出赔偿。在立法会大会上，议员陈海欣说，希望政府参考澳门，给市民在指定商店以零售价购买口罩，或者开设热线给急需口罩的市民求助。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刘仪祥回应的时候说，口罩是其中一个防疫的因素，但是并非解决问题的重心。市民保持个人卫生和社交距离亦都十分重要，认为市民应该注意卫生多过需要口罩。工党的张超雄批评刘仪祥向市民传播口罩有没有都没所谓的信息，反问在会上为什么戴口罩。刘仪祥说，对方扭曲他的意思，强调政府关注口罩的需要，重申当局已经用不同的方法采购或者生产口罩。他又解釋，今天戴口罩出席會議是跟隨議員的做法。外交部要求《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年底之前記者證到期的美籍記者10日之內交還記者證，今後不得在中國包括港澳從事記者工作。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翻嚟骚动音乐，继续想同你讲少女呢件事。 我想要买一间房子，可能不需要车子，最好生一两个孩子，来复制我们的样子。作为我对童话的婚礼有点坚持，跟你再约会一次，人生从此没其他大事 baby。 自从遇见你，我比你还要少女，偶像的位置一夜间全都换成你和巧克力，为什么永远吃 就话俾你听，直情同性别都无关啊！因为喺爱嘅面前咧，我哋每个人都会变成少女。佢系林宥嘉，嗰个名称叫就系叫做少女。 Baby， 做我的爱情，一百岁还是少女。 有啲幻想力嘅，即系例如佢可能会想写首歌送俾啲雀仔啊，跟住想介绍一位我觉得好有才华嘅少女俾你认识一下。佢今年只有21岁，但系咧已经得到吴青峰嘅赞赏，话好快会开启一个属于佢嘅时代。佢叫做陈娴静。 想你轻轻的轻轻，我想 轻的跑呀跑呀跑，我喜欢你用手摸我的脸，让我的眼睛在你手里轻轻眨呀眨，睫毛刷过你身体上面，小甜甜绕着你飞飞呀飞，飞过了全世界，抓着你的手指不停地摇的头脑到了世界。你得看看我，我用翅膀跳过羽毛伞，闪烁光点过来过来，趁着我加点饲料也不错。我是真心最适合你，放首歌给我跳舞到天明。我适合你，你适合我，你适合我，一起被提名的好友，早上醒来就敲笼子说 hello。 词主唱啊，都叫做陈娴静。歌曲名称叫做《轻轻》，佢话系一首写俾雀仔嘅情歌。 字字有结构，句句没沉默，明明说过的话不去做，所有人都说，所有。 一直让我留。 定要分类的话呢？咁佢应该系 R&B 少女嚟嘅，少女唔单止恋爱大过天，友情都好重要。Julia 吴卓源，全世界的朋友都让我失望。 懒懒散散的待在家，在家。 夜色昏黄，傍晚渐凉，我躺在沙发上，身体灵魂日剧跟思绪都搁在一旁，一步一步比悲伤更悲伤。说着简单，做着困难。没什么方向，关心焦虑忙碌的自己暂时被遗忘，也没有什么被放在心上。我的今天连一件事都还没做，也许明天会后悔今天这样活，但是至少今天让我选择我想要怎么过。我的今天连一件事都还没做，也许明天起罪恶感会找上我，但是至少现在让我挥霍的度过。 我只想 懒懒散散的待在家，不要管我要干嘛。 我谂呢一个系好真实嘅少女嘅生活嚟嘅，即系例如唔出门咧，我就唔会洗头噶啦，同埋我真系好享受咧。 我的今天你这事都还没做，也许明天会后悔今天这样过，但是至少今天让我选择我想要怎么过。 想要怎么过？ 我的今天你这事都还没做，也许明天起罪恶感会找上我，但是至少现在让我挥霍的度过。 我只想 介绍佢一位台湾嘅独男女歌手，头先讲到无忧无虑嗰种少女咁样，呢首歌系非常之足嘅。佢个名叫做吴培雅，嗰个名称叫做懒懒散散地待在家。是啊，这个就是少女的真面目呢。继续为你看看少女的真面目、啊、尤其是少女和少女之间的关系。这首歌里面有九位少女会出场的，而创作这首歌的人当然都是一位少女啦，她叫做九 M 八八。 说多少忍耐，不想和你 say goodnight。说多少忍耐，要让我心跳加快。就头身忍耐，你的心眼我怎么猜？望着你们背影，那就都把。

就像学长掌管我的系统，我的脑功什么都没有动。 今日咧就讲少女，之后揾日咧公平啲讲翻男人啦，听日再见，拜拜。